今日的读经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九至十七节，请听我读。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藉着主名得到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今日我哋好高兴有香港，而家喺香港嘅杨信仪牧师同我哋分享宝贵嘅话语，题目系爱回家，交俾杨牧师。 顶姊妹平安，喺呢度咧，我再一次咧同大家拜年。首先咧，祝福大家牛年蒙福，身心灵都健壮。今天也是情人节， Amy 提我们，所以我都祝福大家和上帝的关系甜甜蜜蜜，恩恩爱爱，好不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爱回家。大家不知道或者有没有看无线电视剧集的？其实爱回家就是无线电视最长寿的一个电视剧集系列之一，由2016年开始到今日咧，都未停过播出嘅。我咧就好少睇嘅，不过咧，我觉得呢个节目名咧，同我今日要分享嘅内容咧几贴切，所以咧我就用咗啦，未经得无线同意嘅。作为基督徒咧，我哋一定要真心相信上帝咧系我哋嘅天父爸爸。他不是一个木口木面木无表情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法官，不是，他爱我们，而且他很期待我们回家跟他一起吃饭。天父呢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丰富的筵席，特别在启示录里面他提到有一个很大的筵席，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筵席，就是羔羊的婚宴。凡是属于神家里面的人，即是格吉冷呢，都有资格出席的。其实基督信仰呢，就是回家吃饭这么简单和有动情的一回事。而回家的资格呢，不是靠我们严守什么教义啊、规条啊，这样不是这样，而是要持守我们和天父爸爸的关系，以及是确信我们已经是有神儿女名分这个身份。究竟我们几时是可以得到神儿女名分这个身份，以及有资格回家的呢？如果缺个字信主的人都会知道，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又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成就了救恩， 并且咧接受佢成为我哋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嗱咁样咧，我哋就可以得到神儿女嘅名分，唔需要附加任何额外嘅条件嘅。点解咧？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嗰度佢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嘅儿女。好啦，咁成为咗神嘅儿女之后呢，即使我哋嘅行为表现呢是好是坏，甚至呢有时呢激亲我哋嘅天父爸爸，但都唔会从根本上呢係影响到我哋已经喺耶稣基督里面蒙恩得救呢个事实嘅。只要我哋冇离弃到真理，冇离开信仰，咁天父爸爸呢就会用佢嘅恩典继续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当然正如保罗所说，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就不断的犯罪，滥用了神的恩典，叫神的恩典显得更多的，不可以这样。现在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成为了神儿女之后，我们有了回家的资格了，是不是最后最终一定可以回到家的呢？似乎呢使徒约翰呢不是很乐观、哦、他认为呢有些信徒可能、啊、会因为某一些原因呢而最终呢回不到家、哦、让我们一起呢就看一看约翰一书二章九至十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看一看呢约翰那个观点。正话麻烦 Jenny 呢帮我们很详细地读了一次了。我呢就将这段的经文分为三部分的。第一部分就是九至十一节，那里提到恨弟兄和爱弟兄两者的分别，还有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结局。第二部分就是十二至十四节，约翰讲过我们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人了。第三部分就是十五至到十七节，约翰又提到爱世界和爱天父这两者的分别，他们呢又是有不同的结局的。那今次呢我就会由中间那部分讲起，就是十二至到十四节，就是我们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人了。那我们呢留意这三节经文，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呢，约翰呢是认定收信人全部都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人。那这里呢所提到的小子啊、父老啊、少年人啊，咁样咧，系指向教会里边唔同属灵程度嘅信徒。小子咧就系指啱啱信主得救嘅信徒。父老咧就系指属灵生命比较成熟嘅信徒。而少年人咧就系指信心刚强、富有生命力的信徒。虽然他们的属灵程度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点的，就是我红色那部分。包括什么呢？包括他们的罪已经是藉着主的名得到赦免的。还有他们都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即是耶稣基督。还有他们都是胜过那恶者，同埋佢哋都系认识父嘅，同埋咧佢哋都系有神嘅道常存喺佢哋心里边嘅。喺使徒约翰心目中咧，神家里边嘅人就系具备咗呢一啲嘅特质啦。弟兄姊妹，你有冇呢啲嘅特质咧？喺约翰一书，约翰咧好多次称呼佢嘅读者咧做亲爱的弟兄，表明呢他们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人了。既然是家里面的人，就有资格回家。那为什么约翰还要苦口婆心地提醒他们？其实呢就是提醒我们，他说有人呢可能最终呢是回不到家的。究竟是什么的因素或者是原因会导致信徒最终回不到家的呢？跟着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呢第九至到第十一节了。我读一读给大家听一下。第九节呢，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呢，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面，且在黑暗里行，也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通常呢人在什么情况底下呢是不想回家的呢？一般呢就是当他跟家人有嫌隙啦，人就不想回家了，特别呢就很不想跟他们同台吃饭，以免呢笃眼笃鼻面阻阻。我曾经呢都听过有不少的年轻人呢宁愿在外面呢游荡都不回家。为什么？因为他们感受不到爱。即使回到家呢，他们也都会将自己呢关在房里面，跟家人呢是零沟通零接触的。同样当信徒和弟兄姊妹之间有嫌隙的话呢，或者他们感受不到爱，都不会很愿意回教会聚会的。约翰认为凡是经历过上帝无条件的大爱，还有呢真正领受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恩情的人呢，都一定会晓得饶恕的真谛，并且呢很乐意去饶恕那些得罪过自己的人的。所谓饶恕的真谛呢，是指到其实我们不是要等对方认错和道歉然后才饶恕他们的。保罗说神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即是还在得罪他，还在顶撞他，还是未信他的时候呢，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将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神是先用他无条件无私的大爱去感动我们，让我们最终知罪和认罪。相反，凡是恨弟兄的呢，恨到一个地步不能够饶恕弟兄的人呢，其实就是未明白饶恕的真谛，甚至呢可能还未曾接受光，未曾领略过被饶恕那种的被释放和很轻省的感觉，仍旧在黑暗里面不懂得回家那条路。所以约翰在十一节那里说，凡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面，而且在黑暗里面行，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盲了。调翻转，约翰在第十节那里说，凡是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里面，是不会跌倒的。家里面有爱呢，而且感受到亲情的话，就自然会渴望回家。爱是回家最大的动力。中国人一向都很重视传统节日的，每逢过时过节总是很希望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聚在一起，吃餐饭，是不是一起共聚天伦。我结了婚30多年了，差不多每一年的年三十晚呢，我们一家人呢都会上去广州和我丈夫的家人吃团年饭的。到年初二呢，就会一起吃开年饭的，然后呢逗留多一两日我们先回香港。去年就是因为社会运动，今年就是因为肺炎疫情，所以连续两年呢我们都被迫留在香港过农历年。也都是因为这样呢，我今天才有机会呢跟大家在这里呢网上拜年和分享神的话语。 为什么我们这么乐意去广州过年呢？差不多每一年，三十几年，除了因为在大陆过年的气氛特别浓厚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感受到爱，享受到亲情那种的温暖。我丈夫有九兄弟姊妹，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之好的。自从我丈夫来了香港定居，工作都很忙，所以平时很少机会跟弟兄姊妹见面。所以一到过时过节，他一定会上广州跟家人共聚，一起吃苦。就是说心里面有爱，就是住在光明之中，就会渴望回家。而心里面怀恨的话，就是走在黑暗里面，是不懂得回家的。我们看到恨弟兄和爱弟兄两个的结局是截然不同的。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上记载到以色列头那两个君王的事迹。第一个君王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个？就是扫罗王。第二个王是大卫王。我们看看，我们看到的，如果我们有看过撒母耳记上的话，大卫和扫罗的下场是有天渊之别的。扫罗对大卫怀恨在心，他多次想将大卫置诸于死地。但是大卫怎样呢？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放过扫罗，因为扫罗始终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大卫爱上帝，所以他也都爱扫罗。最后呢，大卫被形容为合神心意的仆人，而扫罗呢，他又和他三个仔在同一日里面战死沙场。有人用一句说话来到总结这两个君王的成功与失败。这句说话是什么呢？就是大卫的刀只是杀敌人，不杀弟兄。这个就是爱弟兄的表现。相反，扫罗的枪不惜沾满弟兄的血，这个就是说恨弟兄的行为。正所谓成也弟兄，败也弟兄。所以呢，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那里，他怎样说呢？他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呢，永远都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的。大家留意一下，使徒约翰将恨弟兄等同于什么？杀人。过中那个严重性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好了，现在又让我们看看第二个可能导致人回不到家的原因，就是十五至到十七节那里讲到爱世界和爱父的心。第十五节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呢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呢，就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呢，是永远长存。有些人呢，本来是有资格回家的，不过在回家的路上呢，他们被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人或者是事物吸引住，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在经文里面讲到的世界呢，是一个统称来的，是指向一切会妨碍信徒回家的阻力和事物。具体地说，约翰就称这些阻力或者是事物为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约翰说这些都不是从天父而来的，而是从哪里而来的？是从撒旦而来的。为什么？因为撒旦现在暂时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在十五节那里，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在这里约翰要说什么呢？其实约翰强调的呢，不是这个世界很差，或者这个世界很坏，坏到不能够爱，好像就说爱了就会沾染到这个世界的污秽而不能够上天堂。不是，约翰不是这样的意思。约翰真正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心是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主的，即是说不可能同时又爱世界又爱天父。爱世界呢，就必定会阻碍了我们爱父的心，也都即是说呢，会阻碍了我们回家。约翰提醒我们要小心，不要流连于这个世界，不要沉迷或者沉醉在世界里面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但请大家留意，他不是主张禁欲主义，他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不是。反而呢，在某个程度上呢，他是肯定了他们是具备某种有限的好，至少呢，在今生现世，他们的确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短暂的满足和快乐。苦心自问，有哪一个不想住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一点的？如果有能力、有机会的话，有哪一个不想出外旅行、享受一下人生啊？这些不就是肉体的情欲咯？女为悦己者容，有哪一个女士不喜欢扮下靓的？苗条淑女，君子好逑，有哪一个男士不喜欢看下靓女的？所以呢，那些选美活动在世界各地一样是那么大受欢迎。有哪一个不喜欢欣赏那些很靓的东西？今年香港的莲花呢，开得特别靓的，价钱又便宜，所以很多人情不自禁望多几眼，还有买多几盆回家来摆放，增添一下过年的气氛。这些不就是眼目的情欲咯？再想想，有哪一个不想升职加人工出人头地的？有哪一个做父母的不想自己的仔女名列前茅入读名校的？不过中国人很奇怪的，很含蓄的，当有人赞自己的仔女的时候，他就说，不是啊，乞儿仔乞儿女来的，就没什么出息的，但是心里面呢，却是沾沾自喜的。这个不就是今生的骄傲咯？这些全部都是人之常情，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所以约翰他不是要否定这些人世间的享乐，事实上整本圣经也都没有强调这种禁欲的观念。大家记不记得，传道书的作者呢，是更加鼓励我们要懂得享受人生。我们看看传道书九章七至到九节怎么说。传道者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行为。这里传道者鼓励我们要享受人生。跟着他说，你的衣服时常要洁白，你头上也都不要缺少膏油。传道者提醒我们要注重下外表，不要污糟邋遢、披头散发。跟着他又说，要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 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传道者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人，要珍惜和家人共聚的时日。如果我们懂得珍惜家人的话，其实日日都是情人节。所以使徒约翰他真正要强调和提醒我们的，不是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什么不好，而是他们不够好，不值得为了追逐这些有限的好、次一等的好和短暂的好而流连忘返，错过了回家这个最大的好和永恒的好。世界再好都不及天家好，在世界吃喝玩乐再好都不及在天父和天父在家吃饭好。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到二十四节，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大排筵席，请了很多客人来。好了，到开席的时候呢，是他们的传统是这样的，到开席的时候呢，主人就会打发仆人去请这些客人呢入席了。怎不知呢，这些客人竟然用不同的理由呢来到推迟。第一个呢就说，哎呀，我买了一块地啊，我一定要去看看，我出席不到了。第二个呢就说，啊，我买了五只牛啊，我要去试一试，不理了。有一个呢就说，我刚刚娶了老婆，所以呢行不开啊。哇，主人听到之后怎么好嬲。于是他就吩咐仆人呢出去城里面的大街小巷，叫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全部来入来享受这个筵席。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听，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可以品尝到主人的筵席。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本来是有资格在天国里面吃饭的，但是却因为爱这个世界，迷恋在各种今生的情欲里面，就用诸多的藉口来到推迟，最终怎么样？最终呢就没有机会跟天父爸爸一起吃饭了。弟兄姊妹，请留意，买地、买牛、娶老婆本身不是坏事来的，其实就是等同于今天什么，我们买楼、买车、结婚，是吗？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请留意，如果因为这些短暂的好而错失了永恒的好，这样呢就是很可惜的了。约翰他认为我们不值得用爱天父、爱天国那种层次来到爱世界，以致阻碍了我们回家。基督徒呢也都不需要全盘否定人世间的爱与欲，然后呢就苦口苦面地走这条天国的道路。我们要肯定今生，但是更加要肯定永恒。如果对今生短暂的享乐我们都尚且这么爱慕，这样岂不是更加应该爱慕永恒的福乐吗？所以假如我们现在正在埋头埋脑地去追逐今生很有限的享乐呢，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千祈不要被这些短暂的好妨碍了我们向往和追求永恒的好、永恒的福乐。不过呢，现实就真的很残酷的。现实往往告诉我们，人在这个世界捞得越掂就越不想和越难回家。我都听过不少的故事，有人在发了达之后就忘记了回自己本来的家，走了去小三、小四那里，剩下太太 独守空房，好可惜。另外咧，又有一啲嘅情况咧，就系咁嘅。我哋好想翻屋企，但系咧，由于某一啲外在嘅原因咧，令到我哋暂时翻唔到屋企嘅。不过呢啲负面嘅经历咧，有时反过嚟系会帮助我哋更加珍惜能够翻屋企嘅机会。譬如在肺炎疫情底下，有很多本来在国内居住每一天都要过关来香港做事的人，由于多个通往内地的关口都封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新闻，他们就被迫滞留在香港，回不到国内，暂时不能够回家跟家人共聚天伦，春节期间都不得，他们叫苦连天，好无奈，好无助。嗱，我咧都有一个类似嘅经历，好想同大家分享嘅。2019年嘅11月12号咧，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难忘嘅日子。嗱，我咪想问一问阿吴太啦，问下阿 Donna， 问下 Linda， 又问下阿关太啦，你记唔记得你2019年11月12号系边一度啊？在香港，你们这几位都在香港，记不记得那一天我们相约了去西贡吃海鲜？记得哦。吃完海鲜之后呢，我就陪你们一起回到去酒店附近。之后呢，我就顺便去了佐敦出席一个讲座。大家记得那一段日子呢，社会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主办单位呢其实看到那個形勢很緊張，於是他提早了在8:30呢就結束這個講座，叫我們呢快點快點回家了。由於當日呢在中文大學那裡呢發生了很激烈的警民衝突，如果大家看報紙一定會知道整條鐵路呢都封了，所以那晚呢我只能夠搭巴士回入去粉嶺，不可以搭火車。咁啊，好唔容易就上到火巴士啦，松咗一口气，以为咧好快就翻到屋企休息。嗰阵时咧就系晚上大约9:00，点不知一过咗大老山隧道咧，就开始大塞车，巴士行几步就停一停，我哋等下又一个钟，等下又一个钟。后来知道原来咧连吐露港公路咧，全部都封了。我早上出门口的时候，吐露港是未封的。大家估下啦，我和其他的乘客在巴士上面被困了几多个钟啦？由晚上9:00开始，直至到几时啦？第二朝的8:00，总共是11个钟头在巴士上面，11个钟头可以来回日本2次噶啦。大家不要忘记，在飞机上面我们怎样，有东西吃，有水喝，可以去厕所，在巴士上面是什么都没有，电话又没有电，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饥渴交迫，还要在路边那里小便，很尴尬。在13号早上大约8:00，有几十架巴士被迫停在大学的马料水附近。就在这个时候，巴士公司就派了职员上来，每人派了2包饼和1樽水。我就是靠着这2包饼和1樽水，我决定落车了，不再等了，都不知道等到几时吐露港才开发。我就由马料水一路沿着海旁就走去大埔。足足行了几耐呢？行了2个多钟头，然之后在大埔再乘小巴呢，先至翻到屋企。翻到屋企呢，已经是12:00了。在这一次的经验里面呢，我深深体会得到有家归不得那种的痛苦。原来能够平平安安翻屋企呢，不是必然的。大家要好珍惜。教会呢经常就会被基督徒呢视为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作为牧者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呢，就好像这个大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经常呢就要为家人预备不同的饭局。这些饭局包括什么？包括主日崇拜啦、团契小组啦、主日学啦、查经班啦、祈祷会等等。预备了之后呢，就好希望大家呢能够回家吃饭。当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平平安安的回到来，我们会很开心，会很感恩的。为什么？因为知道弟兄姊妹没有在这个世界流连忘返，忘记了回家，也都知道他们没有去了小三小四那里。弟兄姊妹，一开始我已经讲基督信仰就是回家，这么简单又这么动情的一回事。而耶稣基督就是领我们回家那条路。大家记不记得很熟悉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里讲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鼓励大家，无论在任何境况里面，都要紧紧的跟随耶稣，不要离开耶稣，因为离开了他，我们就不能作什么。还有请记得，我们有资格回家呢，是100%上帝的恩典。倘若我们因为某一些的原因而最终回不到家呢，这样100%是咎由自取的。你都结语部分了，好感谢我们的天父爸爸，他很明白我们，也都很体谅我们。他没有要求我们要做到十全十美才让我们回家。他透过使徒约翰以慈父的心肠去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已经有了神子女的名分，我们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要珍惜，也都要提高警觉，不要恨弟兄恨到一个地步不愿意回家。不要爱这个世界爱到一个地步流连忘返，最终回不到家。基督信仰最动人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一份彼此的等待。在一边呢，天父爸爸就等待他的儿女回家，无论时间有几长他都愿意等，要等齐人他先开饭。大家记不记得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那里怎样讲呢？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言，其实不是耽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天父爸爸的心意是什么？他是希望人人都能够回家吃饭。而另一边呢，就是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回来接我们回家吃餐安乐的茶饭。这一份彼此的等待就好像一对小情人朝思暮想，希望尽快可以日直相对，在爱里面共同生活。弟兄姊妹，爱回家，爱是回家的最基本也都是最大的动力。记得要爱弟兄，千祈不要恨弟兄，以致活在黑暗里面迷失方向回不到家。我们要爱天父，千祈不要沉醉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流连忘返，以致我们错过了天父爸爸开饭的时间。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好多谢你，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有子女的名分，让我们有资格回家，并且呢和你一起吃饭共聚天伦。多谢你藉着使徒约翰提醒我们， 唔好因为恨弟兄而唔愿意翻屋企，亦都唔好因为爱世界而忘记咗翻屋企。神啊，求你帮助我哋喺呢个混乱嘅世代里边，能够坚守信仰，持守同天父爸爸嘅关系，默默嘅等候耶稣基督翻嚟，引领我哋出席你为我哋所预备嘅羔羊嘅婚宴，享受永恒嘅福乐。多谢你，因为你垂听我哋喺你面前同心合意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